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0月3号星期三，农历8月24，五环路以内机动车不限行。2018年国庆假期，本市市域内所有收费公路对7座及7座以下载客车辆免收通行费。免费通行的时间是从10月1号的0点开始到10月7号24点，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站的时间为准。国庆假期，城市文化范儿安排播出《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从新东方诞生到今天，对于俞敏洪的个人称号也有诸多的变化，比如中国最有钱的教师、留学教父、斜杠大叔等等。如今俞敏洪有一个头衔是青年精神导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称呼？俞敏洪期望为当今的青年人做些什么呢？让我们一起走进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的求学故事。之后呢，还会为您带来新鲜的假日文化活动资讯和北京最美古书推荐。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40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40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特别策划节目《三代人的求学梦》，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征。那接下来，我们就要隆重的为大家请出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的创始人、董事长俞敏洪老师。俞老师您好。 你好，小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俞敏洪。 欢迎俞老师今天抽出时间来接受我们的采访。那在咱们今天的访谈之前，我们有几个小问题先想和俞老师沟通一下。 请问。 刚才呢，我第一时间称呼的是俞敏洪老师。其实呢，在您身上有太多的头衔，平时您是更希望别人称呼您俞老师，还是俞董事长，或者是什么其他的称号？ 大部分人包括新东方内部的人都叫我俞老师，叫我俞董事长的人非常非常的少，极少数。外面来谈生意的可能是来谈合作的不了解新东方文化的也有一部分人叫我俞校长的，因为我当新东方学校的校长其实总校长到今天还是我，剩下来就基本上没有别的称呼了现在有一些创业者会叫我红哥，就是因为在我成为投资人以后，就是我给自己起了一个红哥的这样的一个称呼，主要是为了想跟年轻人拉近距离吧。 您希望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称呼您什么？ 叫我俞老师就行了。 叫俞老师， 对， 好。那俞老师后边还有一个小的问题，今年呢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今天的访谈节目也是围绕着这个主题来进行的。其实大家对于俞敏洪老师非常的熟悉，您是1978年参加第一次的高考，那么到今天过去40年的时间了。那么如果在这40年的历程当中，让您选择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年份，您会选择哪一年呢？ 我觉得1978年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年份，因为1978年是我高中毕业，其实当时高中只上了2年， 那也是在七八年的时候，应该往前推应该77年吧，我们的老师们对我们这些农村孩子说，你们也都去参加高考吧。完了说你们可能一个都考不上，但是高考这件事情对你们来说还是很有纪念意义的。所以呢七八年的时候我就决定要参加高考。当然七八年高考没考上，但是呢这一年也变成了我自己个人的开局之年。刚好呢也是改革开放40年的第一年。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一年还是蛮有意义的。但是当时对于我来说呢只是就说啊、哦、因为七八年是全国第一次高考统考，那我作为一个农村孩子我可以去考大学。当然后来没考上，但是这一年实际上是我启动自己的梦想的那一年，就是因为也就在七八年没有考上以后，紧接着也是七八年就还下决心就是要考第二年。 刚才于老师实际上是简述了一下自己从1978年开始的一段人生的经历。之前呢，您在这个多个场合当中都接受过相关的这种访谈和访问。您讲过说，其实在过去的40年是真正的释放人们潜力的这40年。那么您觉得这40年释放了您哪些重要的潜力？ 这个人的命运是两个因素组成的，一个是这个时代背景，一个是个人的奋斗。整个这个40年呢，我觉得时代背景呢，就是一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一直是中国跟世界接轨的40年。也就意味着就是说，在中国这个发展这件事情上，给予就是说个人的这个舞台，从政策方面到结构方面到这个和世界接轨方面是越来越大的。所以只有在这样的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和这个舞台上面，那么才能去谈个人的奋斗。当然了，个人奋斗对于每一个个人的成功来说也起到了这个巨大的作用。因为在同样的时代中间有很多失败者，同样的时代中间有很多就是说没有任何收获的人，甚至还有很多就是穷困潦倒，这个衣食无着，或者说是因为缺乏个人奋斗精神啊，所以呢没有抓住机会的人。但是整体来说，我想说更加重要的是，就是说这个时代给了大部分的中国人民能够去获取更多的物质财富，去更多的施展自己的能力，以及能够更多的走向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这些机会都是这个时代给予的。 在过去这四十年，应该说给了俞敏洪老师，包括给了新东方诸多的这样的机会，所以我们才 啊，那当然是，就是说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肯定不会考到北京大学。那如果没有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我肯定就没有今天的这种丰富的知识结构，或者说是独立思考能力。那如果没有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这个国家允许大量的这个大学生出国留学的这样的运动，那就没有我后来就是办新东方的这样一个机会。是吧？那没有国家的持续的开放，对于各种商业模式的探索的这种容忍和这种支持，那就又不可能有2006年新东方到美国去上市。所以每一个新东方的进步也好，我个人的进步也好，都是跟这个时代的进步是结合在一起的。 所以今年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年份，对于您来讲也是非常具有纪念价值的啊。今年这样的一个改革开放40年的日子，这一年当中您想完成一件什么样重要的事情吗？或者说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对于我来说，其实每一年它都是连在一起的。那么今年呢，就是说其实我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是如何让新东方的积累了这个20多年的这个教育资源或者教学资源能够倾斜到中国的边缘地区和农村地区去帮助中国的边缘地区和农村地区的这个孩子，他们能够未来有更好的，就是能上中国的名牌大学，或者说是走出大山，走向这个中国，然后再走向世界的这样一个机会。我们在过去几年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实践和探索，成果还是蛮不错的。比如说今年我们帮助的一个农村中学，去年他的一本才考了一个，2、3本加起来考了28个，总共才29个孩子上了大学。一个高中啊，有一届学生有500-600人。完了，我们去年介入了这个学校的高三的学生的学习和复习。那今年他的这个高考录取是，一本是63个，2、3本加起来是208个，增加了10倍的学生进了大学。我个人的这个经历告诉我，就是说，一个农村孩子如果他待在农村，这辈子翻身的机会，或者说为家乡做贡献的机会是几乎没有的，他能养活自己就不错了。但是呢，一个农村孩子如果上了中国的很不错的大学，那他就可以接触到新的思想、新的世界，他就会有新的眼光、新的胸怀、新的志向。那回过来，他为中国和为家乡做贡献的这个能力就会大大加强。所以呢，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后面的岁月吧，有几件事情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第一， 帮到这些农村孩子、边远地区的孩子，给他们帮助他们寻找到机会。不管能帮多少人，我不可能帮到全部，但是能帮多少就是多少，哪怕帮一个，我觉得也是功德。那第二呢，就是帮助现在已经创业的年轻孩子们，如何让他们在创业过程中间能够更加成功，能够创造出很好的新的经济体，为中国的持续繁荣做贡献，这是我要做的事情。当然也是帮到一个是一个，不是我一个人能完成的，马云在做，马化腾在做，我在做，很多人都在做啊。但这是一个方向。那第三个呢，就是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情也挺重要，我觉得就是如何通过我的身份能够合情合理的为中国的教育发展，尤其是面向未来的中国教育的发展，能够起到出谋划策或者说是一定的变革的作用吧。因为我觉得中国呢，基本上的教育面呢是不错的，就是我们的中小学生学习都学得很好，但是呢我们的教育呢是非常狭隘的，孩子们都是为了分数在学习，家长们也是为了孩子拿到高分在学习。对于整个的中国面向未来要培养什么样的孩子这件事情，我觉得从教育部门到家长其实都没有想清楚，但是呢这是一个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变革的事情。 是的， 但是我希望在这方面我能起到一定作用吧。因为我觉得面向未来的创造性的教育，孩子充满想象力的教育，孩子能够更加自由自在的身心健康发展的教育，我觉得应该越来越重要。所以如果你说我18年什么最重要的话，我把这三件事情想清楚了，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 是，其实这是一个长远的规划。其实对于您来讲，对于新东方来讲，每年的梦想其实都是一致的。 也不一定，就是说因为每年都有不同的想法，比如说新东方也有为了收入和利润在拼命努力的时候，也有最后忘了教学质量和教学产品对一个教育机构多么重要的时候。但是呢至少对我来说，就是说这几年我思考的结果是我自己后半辈子的人生大概应该怎么过。 嗯。 我自己想的还是越来越清楚的， 嗯， 因为到了我现在这个年龄已经56岁了，再不想清楚就老之将至，到最后你就失去机会了。 嗯，好，刚刚呢我们是通过四个问题宏观的了解了一下俞敏洪老师，包括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我们走过来的这个40年的漫漫的长路。那么接下来我们的问题呢，就想从俞敏洪俞老师您的求学经历咱们开始和大家呢一起去了解一下。今年在一个论坛当中，我看到就是俞敏洪老师您有一段这个给40年的一封信，信中呢有一段您说啊，说要感激父母把自己生在了这个时代。那您能说说为什么感激父母让您生在了这个时代？另外还有一个，如果让您重新选择一下，您会选择哪个时代出生或者是成长呢？ 我觉得首先是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特别的幸运，60年代出生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既经历了中国最落后贫困的这个时代，最封闭的时代，那又经历了一个时代从落后贫困封闭走向改革开放，走向这个繁荣，走向和世界融合，现在走向了部分意义上走向了引领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所以呢就是是一个变得越来越好的过程。我们不光是经历了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的变革、政治的变革、文化的变革，其实我们还经历了整个世界的科技大潮的变革。从我第四大学毕业以后，也没有任何通讯设备，就是任何人给我打电话还要跑到楼下去接，到后来这种手机的出现、互联网的出现，到今天就是说智能手机、智能化时代、人工智能让你就是无障碍的享受到了这个世界信息通畅的这种快乐，我觉得真的是就是说站在中国角度来说，站在世界角度来说，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就是经历的最多也经历最丰富啊。尽管我很羡慕90后00后，因为我的孩子就是90后00后，他们无忧无虑的享受的这个时代所带来的繁荣，他们也不需要背负历史包袱。但是呢我觉得如果让我再选择一个时代出生，我依然愿意选择从60年代出生一直成长到今天。原因很简单，就是说这样的经历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相当于是把一个千年发展的历史浓缩在了这个40年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世界上很少有人会经历这种感觉，是吧？我觉得比如说90后00后出生的孩子，他们将会一如既往的享受他们从出生那一天就感受到这个世界。 对， 而在他们的眼中这个世界的变化其实不是那么大的。 嗯， 他们把所有高科技的产品当作是一种就是说正常， 嗯， 把每天享受有电有水有流量的这个时光， 嗯， 他们觉得这是他们的天生的权利。但是我们知道这不是，这是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人这个奋斗才得到的结果。 是， 尽管也有 很多忧虑，因为你随着它的发展过来，所以你看得更深，也看得更透，也知道这个国家的问题在什么地方。有的时候也会感觉到很多问题暂时解决不了，你内心会产生很多焦虑。你希望这样的繁荣对于这个民族，对于这个国家能够不断地持续下去。你也知道中间其实还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需要这个政府和民间不断地努力去解决。我也希望这种解决的过程能够就是变得越来越好。没有任何一个爱国的人会希望这个国家的繁荣，比如说因为某种突然的因素毁于一旦。那么这就需要我们从制度层面到文化层面到社会结构层面不断地进行建设性的这种发展。这件事情我觉得从政府到民间，我觉得逐渐的都会做好。我觉得中间尽管有一些就是需要克服的障碍，或者说是过程中间也有一些艰辛，但是我觉得人心所向，每个人都希望未来的中国是一个对于个人的发展更加有保障，对于个人的财富更加有安全，对于国家的这个发展更加能够同心协力的这样的一个社会。我觉得这是每个人心中都所希望的。 刚才您也说了，所有的这一切都是这个时代给予，都是人类奋斗几万年把结晶送给了我们。实际上这段话在您的这个给40年的这封信当中也特别提到了。 是的。 那么如果我们说再回过头去再看您在1978年参加高考，因为您一共是参加了三次高考，您觉得今天回想起来那一段的经历，连续三年参加高考，对于今天的俞敏洪来讲意味着什么呢？ 当然意味着太多了，我觉得就是两个吧。第一个呢，就是说从个人的角度来说，任何一个目标你看准了以后，如果你只要觉得它有可行性，我觉得就应该坚持下去。对于我来说，就是我之所以能够坚持三年高考，就是因为我不断看到自己的进步，而且我也认为这件事情只要给我足够的时间，我应该能够做到，所以考了三年。第二个呢，就是说你要看这件事情，任何一个目标你看准了以后，如果你只要觉得它有可行性，我觉得就应该坚持下去。对于我来说，就是我之所以能够坚持三年高考，就是因为我不断看到自己的进步，而且我也认为这件事情只要给我足够的时间，我应该能够做到，所以考了三年。第二个呢，就是说你要看这件事情对你的人生有多么的重要。对于一般的城市孩子来说，高考就是一个考上好大学和不好的大学，甚至即使考不上大学既依然能够到工厂去工作这样的一个过程。对于他们来说，他没有看到这个命运是一个巨大的改变。而对于我来说，我深刻的意识到了，就是如果说我考不上大学的话，就只能一辈子当农民。在我的印象中间，就是说当一个纯粹的农民是没有出路的，所以我必须要争取到自己能够上大学的资格，所以才有了这样的勇气去不断的考。毫无疑问，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它确实改变了我的命运。 我们之前呢，在网络当中也征集了很多网友向俞敏洪老师提问，有一位家长呢有这样的担忧，您看看能不能给他解决一下。这位微信网友冯景秋他说，俞老师怎么样能够让孩子有学习的内动力，现在孩子还认为是给家长学习呢？恐怕1978年您那个时候肯定不会有这种想法，是为家长学习。 这件事情就是本质上来说，就是家长对孩子太好了，家长把什么东西都给孩子安排好了，孩子就觉得生命中间什么都不缺，所以他们的学习动力呢就会相应来说就会缺乏。像我们当初啊就不需要给动力，因为贫困本身就是动力啊。那像现在我们当然不能要求孩子去贫困，那很简单，就是家长要跟孩子反复去探讨这个孩子未来到底想做什么，他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最想做的是什么，那这样的想做什么，他孩子要通过什么样的奋斗途径才能得到，而不是家长去帮他完成。那么这样的话，实际上当孩子明白自己做的事情是为了将来自己好，并且是为了自己就是未来能够在他喜欢的领域中间有所成就的话，那么这个孩子的动力相对来说就会充分一些。第二个呢，是家长不要有太高的要求。之所以现在很多孩子学习没有动力，是因为家长提的要求太高，不是想上北大就是想上清华。那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上北大清华的，每个孩子一辈子他都有自己的这个最出色的地方和他做不到的地方。全中国每年加起来就是6000-7000人能上北大清华。我觉得关键是要家长对孩子有一个合理的预期，并且呢沿着孩子的这个发展方向跟孩子一起来共同努力。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对于孩子来说是孩子的身心健康的发展，不是成绩的发展。就是说如果说他个性比较开朗，心态比较积极，那么这个成绩哪怕是一般水平，最后只能考到一般的大学，我觉得也应该值得祝贺。 我常常跟家长开玩笑，我说你是愿意把你的孩子送到北大，孩子变成神经病，还是说你愿意把孩子送到一个一般的大学，但是孩子个性特别的快乐？很多家长都会选，说我宁可孩子个性特别快乐，到一般的大学去。但在现实生活中间，往往家长就会把孩子给逼到变成神经病，你也得上好大学。 所以呢，对于孩子未来的这个成长，按您刚才讲的，实际上是家长和孩子共同努力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我现在就回想起来，您1978年那个时候连续三年去参加这个高考，您自己一方面不离不弃，另外一个家里边是不是也给您特别大的这种支持？因为很难想象那个时候，在那一个年代，是在一个乡村当中会有这么大的这种动力支撑你连续参加高考。 这样的农村的父母嘛，一般来说对孩子呢就是一个正常期待。当然我母亲有点不同，我母亲一直希望呢我不要当农民，至少要当个就是小学老师。那当小学老师，其实你就得至少考上当地的师专啊，哪怕是个中专，那么你的户口就会变成城里户口。所以我最初的目标其实就是个师专，但是前面两年连师专都没考上。那么我自己本身比较上进，就是因为我自己深刻意识到了我要一辈子当农民这件事情我不太想要，所以呢我自己主动提出来要考第三年，当然我母亲也就同意了啊。我们村庄上有另外一个孩子也是考了两年，也想考第三年，但是他母亲就没同意，说你还是回来老老实实干农活就完了。结果那个孩子如果考第三年的话，其实也能考上一个不错的大学，但是因为他没考，所以呢最后呢我上了大学，他现在还是个农民。 嗯， 所以这个跟父母的态度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我父母比较通达吧，就是觉得儿子想要上大学，尽管没考上，但是呢我们无论如何还得支持他，因为他毕竟是一个想要上进的人嘛，所以就我父母就没有反对。 所以您的坚持最后进了北大去读书，但是进了北大去读书的时候，您是不是也多多少少有点心理的落差？原来是在村里边都是属于学霸级的这个人物，但是到了那之后， 在农村很难谈什么学霸什么的。我要是学霸，我就不会高考考三年了，知道吧？但是呢，因为农村孩子喜欢读书的人并不多，这是在我们那个时代也是这样的。所以呢，我算是我们当时叫公社，现在叫镇啊，我们镇里面我算是就是说学习比较不错的一个孩子。啊，所以不存在那个你说的落差问题。那在我考上北大以后，我产生落差是进了北大以后，发现北大我的同学从学识上到知识上到家庭背景上到文艺才能体育才能上都比我牛，那个时候你会有很多的落差。这个落差呢就是你需要有一个很长的适应过程，我真的是用了大学三四年才适应过来。 对，听说您在大学的时候读了800本书，背了3万多个单词。 那倒没有，就说读800本书差不多，因为我大学上了5年嘛，我这个中间有一年病休，在医院里住了一年，得了肺结核，在医院光那一年我就在医院就读了200-300本书啊，所以再加上平时读的啊，我反正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床头上已经有接近1000本书了，这1000本书都是我自己买的，除了向大学借的书以外，就我的书已经是比较多了啊。背单词没背那么多，大概背了1万多个单词吧，3万个单词那已经是到大学毕业好多年了。当时也是在医院里住院的时候没事干，一边读书一边就读英文原著嘛，有很多生词不认识，那我就说那我干脆把这些不认识的生词先背完了再去读原著，不就方便很多嘛。所以我就把那些单词给收集起来，就先把它给背了。后来果然发现就是你背完单词再去读英文原著就会顺很多，因为没有太多的词汇了嘛，生词没有了嘛。所以后来的这个背单词这件事情我就坚持下来了。 这几年大学当中除了学习知识之外，您觉得在那个年代当中的大学给予您什么样的思想？ 我觉得最多的还是同学之间的交流，因为我们是西语系嘛，西语系开风气之先，所以呢我们有很有意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在中国老百姓看不到的电影，就是美国的那些电影，我们也可以读就是当时还没有公开出版的那些就是西方思想性的书，所以呢同学之间就会形成很多交流，就我有同学有研究弗洛伊德的，有研究康德的，有研究这个尼采的，还有研究很多文学家的，所以呢我们在一起一碰的话，大家就能交流各种不同的思想，很像是我们自己有一个群，现在是讲究微信建群，那没事的时候同学们会一起探讨啊等等啊。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北大当时已经有很多名人来演讲了，包括国外的总统啊什么的跑到北大来都会来演讲。那当时呢，因为80年代的时候中国算是思想解放运动当时叫做，所以呢我们就真的是听到了很多原来闻所未闻的各种观点思想，也产生了很多的碰撞。那慢慢在这个碰撞中间你就会形成一整套，就是说 自己要去独立思考这个问题，并且形成自己想法的这样一个习惯。所以呢，这也养成了就是说到今天为止，北大的学生相对来说个人思考和个人观点相对来说比较突出的这样的一个传统，这也是北大的传统，也是我在北大受益最多的东西。 嗯，其实对于您来讲，除了三年的高考之外，然后呢大学生活之后，还有一个对于您来讲恐怕是这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就是北大留校之后您选择辞职了。您之前也说过，说实际上当时并不想是从北大辞职的啊，只是当初是为了留学，说想钱想疯了。但是呢，如果咱们现在是想，如果没有当初这个决定，是不是恐怕就不会有今天的新东方？而在今天看来，是梦想成就了新东方，还是时代成就了今天的新东方？ 应该这么说，就是说这两个因素都有了。就是我当初呢留在北大呢是自己想搞学问的，而且呢也真的是没有想过要离开北大，也没有想过要出来干一个新东方，都不能算是梦想，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想法。那出国你要说算是梦想是梦想，但是也就是一个自己人生过程中间你要想要做的一个必经之路嘛。那后来之所以把新东方做下去，只是因为觉得这件事情好像挺值得做的，并没有说我要把它做成一个中国最大的教育机构，并且未来要到美国去上市，根本就不可能这么想。所以只是觉得这是个机会，都很难说这是个梦想。而现在你要说我倒反而有梦想了，现在我刚才跟你说的，比如说我希望帮助贫困地区边远地区的孩子们，让他们更多的人能上到好大学，这倒是变成了我的梦想了。 俞敏洪当初创建新东方的决定，也许对于他来说并不算是一个梦想，但是在时代大潮的推动下，他确实已经备好了扬帆起航的船只，拥有了对最初方向的敏锐观察。面对未知的前途，顺应未来，跟随内心，他是如何实现后来新东方精神中所说的人生终将辉煌？为什么他说宁可死在改革的路上，也不死在成功的基因里呢？稍后为您继续讲述。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雨季，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的这么想， 光阴它带走四季的歌里我轻轻的忧伤， 风花雪月的诗句里 我在年年的唱，相片徒劳的心以及褪色的圣诞卡，年轻时为你写的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 你还多少美丽的事， 可是终究是一阵烟，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多少美丽的事， 可是终究是一阵烟，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坐拥新机场， 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坐拥新机场， 我自豪。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 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幺零七三在你身边。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幺零七三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0月3号星期三，农历8月24，五环路以内机动车不限行。2018年国庆假期，本市市域内所有收费公路对7座及7座以下载客车辆免收通行费，免费通行的时间是从10月1号的0点开始到10月7号24点，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站的时间为准。下面继续为您播出《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对话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当年从北大辞职之后，俞敏洪如何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实现人生终将辉煌？在获得大众认可的成绩后，他为什么说宁可死在改革的路上，也不死在成功的基因里呢？他和新东方将会何去何从？接下来继续为您讲述俞敏洪的求学故事。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40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老在沙漠前的屏障，是红是丑是是军装，是金山绿水。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40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为您特别策划播出的《三代人的求学梦》。我们现在正在对话的是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的创始人、董事长俞敏洪老师。刚才俞老师实际上是简述了一下这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就是北大留校之后您选择辞职了。所以呢，您讲还是自己的梦想成就了今天的新东方吗？ 我当初呢留在北大呢是自己想搞学问的，而且呢也真的是没有想过要离开北大，也没有想过要出来干一个新东方。只是后来因为你要在北大搞学问，你就得首先出国读博士。当时我们外语系毕业的学生很少会说我要留在国内读博士，都希望跑到国外的名牌大学读博士，那么你就要申请出国。那我遇到的障碍呢，就是没有任何大学给我奖学金，没有奖学金就意味着我就没钱出国读书，那么我第一步要解决的就是经济问题。那当时呢，因为在中国各个地方已经开了很多就是国外考试的培训班，那我对这个国外考试也比较了解，所以我就变成了这些培训班的主讲老师。那因为这件事情呢，就得罪了北大，北大就给了我一个处分。这个处分倒过来推着我离开了北大，因为你要知道，在一个国家机构里面，你要是被处分了，后面的很多东西就是不利的。比如说，原来还有分房啊，什么派出去进修啊，还有晋级啊，这些东西只要你被处分过，就会不断的往后延。那我还不如离开北大算了。所以呢，后来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离开了北大。离开北大当时也不是出来要干新东方，只是想出来自己再赚点钱呢，跑到美国去留学去。但是后来一干呢，就干出了味道。我觉得，一个是来钱比较快，第二个呢，我确实觉得通过我来做培训这件事情呢，帮助到了很多人。因为很多人在我的班上上完以后，他们就能获得高分，获得高分就能拿到国外的奖学金。后来我觉得这件事情还值得做下去，因为未来出国的机会总是有的。那这件事你放弃了，说不定别人就做了，别人做了你再回来你就没机会了。 所以呢，这就后来导致了我想把这个事情长久干下去，后来就有了新东方。 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你也是在绝望当中寻找希望的，人生终将辉煌，实际上这也是咱们新东方的一个核心的价值观了。那么这个是您人生经历淬炼出来的一种人生的哲学吗？ 算是吧，但是其实也就是一个过程而已，因为最初就是我人生中确实碰到了很多绝望，包括生病啊，得肺结核啊，再后来又被北大处分啊，出国联系了三年，没有美国大学给我奖学金啊，觉得每一件事情都不顺。但是后来发现这些不顺背后吧，其实也蕴含了很多成长的和发展的这个种子在里面。就是只要你不放弃的话，其实是有新的机会的。比如说出国没成功，但后来就有了新东方，是吧？得肺结核很痛苦，但是呢，就有了我在医院里面安心读书一年，读了300本书的这样的一个时光。我觉得什么东西的坏的背后都会有一些好的东西存在，所以后来我就跟学生开玩笑说，我说只要你不得绝症，生命就会有希望的，所以就有了就是人生终将辉煌这一说。 从成立新东方到现在，包括您在内，您和新东方是怎么在这个时代的大潮当中沉浮和成长的？你有什么样的这种感触吗？ 我觉得还是两个方面吧。第一个呢，就是说时代给了你机会，比如说如果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话，那新东方不可能到美国去上市的，也就不可能在中国的教育领域中间最后能做出这么一番事业来，是吧？所以它时代给予了你很多的机会。那第二个呢，还是就是你个人的奋斗和你个人的思想指导你前行吧。第二是你要知道这个时代到底需要什么，怎么样能够时代共同进步，甚至在某些方面就是能够为时代做贡献。那第二呢，你要知道就是说你个人需要什么，你怎样就是说能够把自己的能力融入到时代发展过程中间去，并且让你自己的能力为别人所用，就是说既为自己带来好处，也为这个社会的进步也好，或者别人的成长也好带来帮助。对于我来说，我做事的指导思想就是，首先你不能跟时代唱对待戏，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胳膊扭不过大腿，这是必然的，是吧？其次是就是说另外一个标准，就是你如何能够做的事情是既有利于自己也有利于他人和社会，这个标准不能变。就是你不能说光想着这件事情对我有利，但是对别人有利不有无利我就不管了啊。这个是我的一贯的标准，应该是。 是。从2006年新东方成为中国第一家上市的教育机构，应该说影响了数百万的这个家庭和学生。您觉得新东方在整个中国的这个教育领域当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您给它的定位是什么？ 其实我常常说新东方就是一个就是拾遗补漏的这样的一个教育机构。因为我对新东方呢就是两个理念。第一个呢，帮助孩子们在他的前途奋斗的时候帮助他们解决困难，那这就是为什么新东方做的最好的就是各种最重要的关口的考试做的最好，比如说出国考试，为什么呢？因为他只要考到好分数，他就能上国际上的名牌大学。再比如说高考，新东方也做的最好，为什么呢？因为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他只要高考分数高了，他就能够进入一个更好的大学去读书，这是第一个。就是说所以呢，在最关键的时刻帮助人去成长，或者帮助人去渡过难关，这是我的第一个理念。那第二个理念呢，就是培养孩子的自信心。所以新东方的孩子们现在有70%-80%都是在当地的学校或者说是机构中间，他们都是在中等水平，甚至中等水平以下的孩子。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学校呢，不管是小学、初中、高中的，很多都是跳跃式教学，很多呢都是老师呢只关心全班前十名的学生，后面的孩子们他们就不关注了。那这些孩子在不断的被疏忽，被放在这个班内最后的过程中间，他们就慢慢丧失自信心，甚至丧失他们对未来的追求和兴趣。那我们要做到的就是什么呢？帮助这些孩子们，就说通过提高他们的分数，增加他们的学习动力，提升他们的学习兴趣，使他们能够最后觉得，哎，我也是一个能够成就自己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新东方我说我们要做的叫做是提升孩子自信心的教育体系。所以我觉得新东方呢，它不是一个国家的主流，但是呢，我们要帮助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孩子，使他们能够对自己有自信、有发展前景，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帮助他们推一把，让他们最后能够越过障碍走向未来，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啊。 新东方要做的这个事情，是不是也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来不断的进行调整的这个方向？ 其实一开始就是这样。我觉得教育这件事情倒不需要太调整。就是一开始我后来决定留下来在中国干的时候，我就知道就是那些孩子们他们要拿到美国的最好的大学的奖学金，他们必须要考到高分，所以一开始我的目标就是怎么样帮他们获得就是说考试中间的最好的分数，这件事情去着手的。 那么后来随着新东方的发展呢扩大呢，我突然发现就是说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到高分的，有很多低分的学生其实他们需要的是自信，他们需要通过自己就是说赶上自己班内的好学生来证明其实我不比你差。有很多孩子是原来并没有得到那样的学习机会那么我就去帮助他们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它是一个一脉相承的事情啊。 新东方实际上是行动比较早的，而现在呢更多的机构其实是看到了中国教育改革的这样的一个红利啊。您在有一本书自己写的叫梦在青春在里边呢，有一个桥段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您说这个百度阿里腾讯三家的这个创始人都是您朋友，但是他们现在都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教育领域当中了，而这个三个朋友没人提前跟您打声招呼。那么对于现在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背景之下，那么您觉得未来新东方会朝哪个方向发展，何去何从呢？ 新东方未来的发展方向最主要的就是两到三个，第一个呢就是说如何研发出来最适合中国孩子全面成长的教学体系和产品体系。对我来说，我现在关注的已经不再是孩子某一门课的这个进步或者说是成长，我觉得这是一个已经比较容易做到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对于一个孩子的全面成长来说，肯定不仅仅是某一门课，而是他整个的身心健康和整个的这知识体系的全面成长。所以新东方现在在弘扬的是孩子们的全面成长教育体系，也包括了他们的素质教育、人格教育、人品教育、品德教育，在学科教育都在里面那第二个呢，我所关注的是如何用科技和教育结合，使孩子们的学习变得更加的有效，或者说是使教育本身变成一件就是说更加有趣的事情。那现在的科技从互联网到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到区块链，都有可能对教育领域产生就是说比较重要的正向的影响，尤其结合以后。所以新东方刚刚成立了 AI 加教育的研究院，就是为了做这件事情，就是说未来科技对教育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于我们来说这件事情还是我们希望去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投入的。那第三呢，就是新东方如何利用就是说自己的研发成果和这个教研成果，能够对贫困地区的孩子进行这个学习上的帮助，这件事情也是我们也通过运用互联网、移动互联这种手段，如何能对这些孩子们提供更好的帮助，这是我们要去做的事情，这就大概我们要做的几件事情。 这是您说想的这个三个思考的这个方向。 对对对 啊。那么如果说未来新东方未来想要对于中国的教育改革想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吗？ 中国教育的改革我觉得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问题，就是我觉得中国因为它的制度决定了就是说所有的教育改革呢应该是以政府主导才能完成的，我们民间力量呢只能去进行配合。但是我觉得如果要说一个方向的话，那么就是现在政府应该做的是就是说我觉得两件事情，一个是如何能让中国孩子能够真正面向未来得到他们的教育，现在中国的孩子并不是面向未来的教育，而是面向过去的知识记忆教育，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落后时代的。那面向未来要孩子创造力的教育、想象力的教育，这种事情就是说更好的就是科技融入教育，我觉得这是政府要去主导的。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中国应该做到的是教育均衡的问题，就是说农村孩子和城里的孩子相比，他的这个从教学设施设备到教育体系信息到老师水准，那差的不是一个等量级。那未来如果这个事情不解决好的话，那么城市孩子和农村孩子之间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中国会形成一个两极分立的社会体系。这个两极分立的社会体系的解决应该从教育上先来解决，我觉得政府如果要做的话，这两件事情我是愿意去推动，并且愿意跟政府一起来制定什么样的政策也好，或者说是什么样的这种体系也好，我都是愿意参与的事情。 新东方是愿意积极的推动中国的这个教育的改革的。 那当然非常愿意。 刚才于老师呢和大家其实是谈到了两个方面，一个是未来新东方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另外一个就是新东方想助力中国教育改革啊这样的一个想法。还是我们之前有听众朋友通过微信微博的方式和我们进行沟通。这个微信网友叫冰心，他呢想问一下于老师，这个问题是关于我们新东方未来发展的。他说感觉现在新东方的培训是大而全，感觉有点失去了原有的特色，那怎么改变现有的状况，有什么样的远景规划和新的想法吗？ 对，我觉得大而全的是外界的一个印象，其实我们所做的事情呢就是说每一个板块最后连起来呢就是一个孩子的全面成长教育体系，从零到六岁的孩子们的这种个性和习惯教育，到这个小学孩子的这种我觉得创造力和这种想象力的教育， 再到这个中学生，就是面向未来的这种，我把它叫做知识突破能力的教育，再到未来大学生选择自己的人生创业的教育，我觉得这是一个连在一起的一个整体。那这个整体呢，现在新东方在全国做的应该算是比较不错的，但是每一个体系中间都要进一步的完善，进一步的投入。所以我希望未来的新东方呢，它是能够在每一个体系中间都能够对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起到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成长作用的这样一个状态。原来他这个网友所说的可能是指新东方就只专注于这个国外考试教育，我觉得国外考试呢，就是说只是就是孩子们人生中间所那么几年所面临的一个问题，但是中国的教育的问题远远不只是那个孩子们那几年的问题，而且国外考试这件事情呢只针对一小部分人，而且是一小部分中国的精英阶层的这个子女。那我希望是为整个的中国教育服务，而不是为那一小层面的这种精英阶层的这个孩子们服务。 这刚才你也讲了，让孩子在单科的这个学习成绩上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求。其实更多的还是要有一个更加远大的一个宏伟的目标和想法。 包括家长们对孩子的布局，我觉得不应该只推就孩子某一门课或者某几门课的考试成绩好，要更多的关注孩子的整体身心健康、意愿、孩子的全面发展的这种训练，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比某一门课成绩好或者是某几门课成绩好要重要很多。 其实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和于老师也在问啊，您是更愿意称呼您于老师啊还是于董啊，甚至后来于老师讲说还给自己起了一个称号叫红哥。其实呢，从新东方诞生到现在，在您头上的头衔有太多了，您比如说最早的时候人家称您叫中国最有钱的老师，后来呢还有包括叫留学教父、斜杠大叔啊等等等等。这个称号的变化也实际上反映了大家对于您个人包括新东方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其实还有一个称谓也是我们青年人比较喜欢的，我们都说想称您叫青年的精神导师。 对，我特别不喜欢导师啊、什么大师啊、还有什么专家啊、顾问啊。老师我觉得就把什么都包括了，而且呢很亲切很平和。是吧，老师可以有所能有所不能，有所知有所不知，老师可以尽力把自己的孩子们给教好，尽力的让孩子们成长，但是并不像什么导师啊什么的大师啊之类的，就是说有些人还都是自封的，实在是没有这个必要。我也不认为自己有导师的资格和大师的资格，但是我觉得我作为一个老师应该还是能够打及格的分数的。 是的。那么其实您做这个老师不仅是传道授业解惑，实际上最近这几年的话对于青年人也做了很多的事情啊。比如说14年的时候您联合投资银行家盛奇泰先生成立了宏泰基金。而在这个宏泰基金当中也是业内独创了一个创业生态体系。 对， 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您做出了这么一个选择？ 这些很简单，就是这个宏泰基金成立大会上我就说了，就是说我愿意终身为年轻人为伍。那年轻人中间很大一支嘛，就是创业队伍。那这些创业年轻创业队伍他们需要的是什么呢？一个是他们的创业指导，第二个是他们的资源，需要的资源就包括就是说钱的资源和社会资源，第三个是就是说需要人的鼓励和陪伴。那这三件事情刚好都是我能做的。第一是我本身就创业出身的，所以对于年轻人进行创业辅导这件事情我能做。第二是我能够聚集社会资源包括这个资本来对孩子们进行投资和支持。第三个呢就是说在过程中间对他们进行精神鼓励，对于我来说我本身就是干这个事情的，所以呢它完全符合我就是说后面愿意一直为年轻人服务的这样的一个我的个人的宗旨嘛。三件事情嘛，第一件事情就是为农村边远地区的孩子服务嘛，第二件事情就是为青年人创业服务嘛，你说的这个就是第二个宗旨嘛，那第三个就是为中国教育的进步和发展贡献的力量嘛，就这三件事情。所以我做这件事情就变成了我的宗旨的延伸，就变成了再正常不过了。就是说人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是要去思考，就是往上层思考的，就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我们很多人会完全无意识的，要不就受利益驱使，要不就是受情感驱使，要不就是稀里糊涂就去做某件事情去了。比如说那我问你的问题很简单，你为什么要做主持人？是因为能多露面能出名，还是因为他符合你的爱好？那做主持人你后面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你想自己达到什么样的状态和境界？那你达到的状态和境界就是说你到底能不能达到，要不要坚持下去就是个问题啊，是吧？所以要想清楚。那我呢现在做每件事情我都是能想清楚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的。如果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不值得做的话，我就可以不去做了。 你说您对青年人做的这些个工作这些事情是不是也都是基于您的一个判断，就是说这个时代是最适合年轻人的发展，这样的一个判断？ 我认为就是年轻人发展是一个时代应有的议题，从整个世界角度来说，到中国角度来说，支持年轻人的发展，这是一个必然的这个走向，是吧？也是必须要去做的事情。就像法国队为什么这一次能踢到冠军，不就是因为他一大帮年轻人19岁20岁的这个球员就在上面踢嘛，是吧？为什么克罗地亚到了后半场这个体力不支，那不就是因为年纪比较大了吗？所以很简单，就是说你就得支持年轻人发展。年轻人犯再多的错误，他们也在进步中间的错误，只有老年人犯的错误是为了阻挡世界发展才犯的错误。 现在在提大众创新万众创业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支持年轻人的这种创新和创业的这个梦想，您觉得对于我们这个国家甚至是对于这个世界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呢？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它本来就应该是一个中国人民的常态。为什么从78年改革开放就是大众创业？至于说万众创新是不是万众要去创，还是说应该是一些更加高精尖的人去创业，没关系。但是呢，创业和创新这两件事情，就是国家实际上应该做的是从系统上机制上去进行支持，它是一系列的机制的配套，对支持年轻人的发展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它不是一个一时的话题。 那对于现在这些创业的年轻人，你有什么样的话通过自己的经历想对他们讲？ 想清楚自己要干的事情，坚持干下去不就行了。 好，那么在过去的这个40年，于老师也是一个创新和创业的一个典型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访谈呢也是要暂告一段落了。最后呢，我想请俞敏洪老师，您看您是想用一首歌曲或者是一句话或者是一句诗词对于自己过去的这奋斗的40年做一个总结？ 就像我自己写过一首歌叫《远方》啊，叫做远方有多远那就走多远吧，第一句歌词就这样的。我到现在为止还是这个概念，就是一个人其实一辈子你能走多远是不知道的，但是呢，如果当眼前给你打开了眼前的一条道路，你就坚持走下去就行了。 我们特别想欣赏一下俞敏洪老师您创作的这首歌曲。 远方有多远那就走多远吧， 多远吧，黑夜伴着彷徨，前方迷雾漫长，行囊乱了身体倦了头依然高昂。别说世界太难，让我走给你看，一起奔跑吧。 最后，我们既然今天是一个庆祝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这样的一个访谈的节目，您对于国家未来的教育有什么样的期许？对于我们这个国家，对于这个时代，包括对于自己，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期许？ 对于国家的期许就是越来越跟世界接轨，让中国社会越来越稳定，让人们的安居乐业的心态越来越好。对于老百姓的期许就是希望继续保存这种过去40年改革开放的活力，一起共同努力把这个祖国弄得更好。对于个人的期许就是尽自己的力所能及的这个努力，做出自己应该做的贡献，哪怕你只帮助到一个人，那也有可能通过改变这个人的命运来改变世界。 回过头来，开头的这个您写给40年的这一封信，能不能简单的给我们读一小段？ 从一个农民的儿子没有任何前途和希望，到3年高考失败最终走进北大，到在北大被时代潮流所裹挟毅然纵身入海创办新东方，从一个十几个人的培训机构到美国上市公司，从一个默默无闻的青涩少年到游遍世界的成熟中年，从一无所有的浪子到朋友遍天下的行者，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所有这一切都是这个时代的给予，都是人类奋斗了几万年把结晶送给了我们。 远方有多远那就走多远吧，黑夜伴着彷徨，前方迷雾漫长，行囊乱了身体倦了头依然高昂。别说世界太难，让我走给你看，一起奔跑吧，何必回头看，世界那么的大，这不像个笑话，擦干泪水迎着风，未来还是少年，坚持是我生命盛开的土壤。

听见经典。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0月3号星期三，农历8月24，五环路以内机动车不限行。2018年国庆假期，本市市域内所有收费公路对7座及7座以下载客车辆免收通行费，免费通行的时间是从10月1号的0点开始到10月7号24点，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站的时间为准。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了，想出游的朋友还可以利用接下来几天的假期到北京郊外来一趟轻松有趣的短途旅行。怀柔区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第6届长城板栗文化节正在举行，这里有什么样丰富多彩的欢庆活动呢？又有哪些好吃好玩的体验项目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黄花城水长城旅游区营销主管刘小娜，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下水长城景区及怀柔区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第6届长城板栗文化节。这次板栗文化节呢，相对以前的也有丰富的参与性，主要分为红、金、银、绿、青5个系列，让游客能够有更加的体验度，然后有的吃，有的玩，有的看。吃呢，主要是景区有丰富的特色小吃，比如说有一些糖炒板栗啊，还可以去景区的明代板栗园去捡拾一些板栗，让游客有一种收获的喜悦。还有的玩，景区呢推出了一个接栗子游戏，让游客可以接假栗子换取真栗子，活动也比较有趣。然后还有一些相对应的优惠活动，比如说与那北京农商银行合作，然后门票可以双人同行，一个人获取免单，景区内还可以1元换取板栗，还可以就是有一些怀柔的土特产品。我们还推出了一些抖音系列的活动，有一些抖音舞、栗子舞，游客参与互动吧。然后我们还有我与祖国山河合个影这个活动，在这个11期间，就是我们板栗文化节期间，然后游客在九渡河镇域内及景区去拍一些美丽的风景照啊、自拍照啊，发送到嗨拍怀柔的公众号，然后进行投票，还可以获取景区的门票。 能听出来这儿的活动是非常的丰富，那么大家最关心的可能还是栗子好不好吃，咱们怀柔的栗子有什么特点呢？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明代板栗园吧。我们那个明代板栗园呢，是明清时候那个板栗树，然后现存古树呢大概是有几百棵，树龄均在500年以上，都是当时明朝戍边战士亲手种植的。古栗树呢虽然饱经了风霜，但依然的硕果累累，是国内少有的一个人文景观。最大的一棵栗树王在今年被国家绿化局评为中国最美的古栗树，然后游客到这里游玩呢，可以欣赏古树的沧桑，还可以感受它生命力的顽强。而且怀柔的板栗非常有特色，它口感非常的绵糯甜。 那感兴趣的朋友是怎么能到这个景区呢？ 游客来我们景区呢非常的方便，在周六日及节假日呢，在东直门的枢纽大厅，然后418站台那儿8点半有水长城的专线车，然后如果是在工作日呢，可以乘坐916路公交车到怀柔的南花园3区下车，再倒一趟 H21路怀柔至水长城的公交车就可以了。景区的门票呢是60元一位，学生老人凭证件半价30，然后有离休证的、残疾证的都是免票的。景区的营业时间是早上8点半到下午的5点。 怀柔区的百亩花海也到了观赏的好时节。下面就请怀柔区汤河口镇宣传科的马倩倩为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汤河口镇小黄塘村这片花田在怀柔北部山区来说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它的建设面积达到了500余亩。在今年夏天的时候，我们也请了专业的设计公司进行设计，种植了一些波斯菊、百日草、流花菊等多种的花卉，现在呢也是进入了盛花期，走入这个花田可以说是相当的美。而且呢，这片花田交通非常的便利，就在咱们111国道边上。咱们通过地图定位啊，搜索怀柔区汤口镇综合检查站，位于检查站东侧就可以找到了。同时呢，在这片花田周围还有一个市级的四星级民族村花岭村，这个村啊也是解决了咱们游客的食宿的后顾之忧。因此啊，在这个十一假期，我们也诚挚地邀请广大的游客来我们怀柔区汤河口镇小黄塘村花田赏花度假。 除此之外，怀柔区的青龙峡景区十一期间推出了以赏秋山、戏秋水、观红叶为主题的休闲金秋游园会，让游客在青山秀水间感受激情四射的无穷魅力。游客可以乘坐游船游龙峡湖，欣赏两岸风光，观赏漫天红叶。想上山的朋友可以乘坐缆车，在悠扬的音乐声中沿山势缓缓而上。青龙峡胜境逐渐尽收眼底，向东遥望，密云水库碧波万顷，山水一色；向南鸟瞰，京东大平原万亩良田一望无际；向西远眺，怀柔古城遥遥相望，山重水复；北市群峰，长城蜿蜒，苍茫古朴。想体验一番江南风情的朋友，还可以在龙峡湖中划竹筏，品尝鲜美的鱼肉和别具风味的农家饭。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继续来了解国庆假期北京的文化活动。如果您想不出国就进来异域文化，2018北京运河国际艺术周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昨天2018北京运河国际艺术周在北京市通州区开幕了。这次文化周，希腊、德国、荷兰、巴拿马四个运河文化代表国家的艺术家来到了北京，带来各具风情的艺术展演，让大家尽情体验四国的运河文化。首先登场的是来自希腊的艺术家，有着科林斯运河的移动博物馆之称的波罗本尼萨科林斯歌舞团将带来希腊民间舞蹈表演和乐团演奏。荷兰目前当红的爱尔兰派对民谣乐队准备用激情和感动演绎经典的传统民谣曲目。德国不莱梅地区的金色诗歌乐队早已用充满想象力的精致歌词、器乐原声赢得了欧洲德语地区的大量粉丝，这次他们也是圈粉来了。还有来自巴拿马大学的艺术家们将尽情展现当地的传统舞蹈和歌唱艺术。活动现场除了精彩的文艺演出，更有以运河文化为主题的展览活动，通过图片、视频、手工艺品、服饰、声音装置等形式，全方位展示京杭大运河与四国运河沿岸丰富的人文艺术。如果您想就在近的地方转一转的话，感受一下北京的胡同文化，可以到东城区来逛一逛。东城区以遍布胡同闻名，胡同里散落着特色文化空间、个性独立小店，还有不少文艺爱好者。整个十月份，皆大欣喜，东城文化生活节将在各条胡同里举办，以胡同连接人与人为主题，推出音乐演出、展览、市集、戏剧、沙龙等活动。今天宇宙游牧穿越之旅汇集了胡同寻宝、市集、论坛以及现场演出等多种活动，从午后一直持续到晚间。喜欢胡同文化的爱好者可以从鼓楼出发，在附近的胡同中寻找兔子涂鸦，随后在北新桥附近的月空间参加沙龙，探讨老北京胡同与社区的美学和商业价值。晚上还可以欣赏新青年乐队的现场表演。而到了明天晚上，地表最强青年之夜以及未来东方音乐派对将在这儿上演。白噪音乐队、埃莉诺乐队等深受年轻人喜爱的乐队将在五道营胡同的学校酒吧奉上演出。月空间中则举行黑人音乐、东方山水画以及说唱表演的跨界聚会。10月5号，地坛书市实验专场将在水果空间举办，文艺爱好者可以把自己的书拿到这儿进行交流和交换，另外还能欣赏音乐演绎诗歌和朗诵表演，后续活动安排也会陆续公布。 如果您想更深的品一品老北京的韵味，我们再为您介绍一个讲座，品味北京系列讲座，作家笔下的北京城，10月6号上午10点到11点在中国书店燕翅楼24小时店举行。春花秋月，煮酒论茶，极尽风雅之能事。寻常巷陌，市井喧嚣，平凡中显见甘甜苦辣。老北京风俗旧事数不胜数，这些都为作家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创作灵感。名人作家和北京这片土地碰撞出了怎样的火花？他们又留下了哪些让人无法忘怀的文字呢？民俗专家九哥将为我们诉说那一段段旖旎往事，揭开尘封的记忆。北京有3000多年的建城史和850多年的建都史，拥有古树名木40000多株，是古都北京的见证。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在全市开展了寻找北京最美10大树王活动，采取专家推选和网民投票的方式进行。目前专家已经推选出了32棵作为候选树王。您可以在北京市政府网站、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网站以及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的微信公众号、绿化与生活杂志微信公众号以及生态文明微信公众号参与投票。投票的截止时间是10月8号的24点，最后会有10株古树入选，成为北京最美10大树王。现在呼声最高的古树有哪些？它们固守在哪些古迹？述说着怎样的传奇佳话？城市文化范儿邀请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处副处长黄三祥为您逐一讲述这些古树背后的故事，不妨趁着11的秋色去探寻它们的风采吧。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位于密云兴城镇新城村的9篓18叉。 我今天呢推荐的这棵古树呢叫9篓18叉，是一棵古侧柏，也是咱们北京市呢年代最悠久的一棵树。据专家推断呢，这个树有大约3500年。然后它具体在什么位置呢？在咱们密云区的叫新城子镇，然后新城子村。在他那镇政府那个旁边那一个高台上面，现在也是像一个小公园一样，这公园里边呢有这么一棵树。 那这株古树能上榜，您觉得是美在何处呢？ 它呢是叫9篓18叉，专门有一个名儿。这9篓18叉呢怎么来的呢？就说它呢是需要9个人，正常的大人啊，把这个壁合围，然后最后才能爆笼。然后它那个距离地面呢大概2米的地方呢分成了18个枝杈，这样呢就得名叫9篓18叉。它呢我觉得最主要是它是咱们北京市年代最悠久的一棵树，树冠也很开阔，然后也很伸展，也是很美的。另外呢这个侧柏呢也是咱们北京市的市树，所以呢它也就能入选，而且现在这个时期呢去看呢正好也能看到它这个比较苍翠挺拔的这种姿态，我觉得也挺不错的一个去处。 咱们之所以选这棵古树，它背后有什么文化意义吗？ 它实际上以前呢这个地方呢是属于一个关帝庙的遗址，在庙前呢就栽了这2棵柏树，其中呢这一棵呢年头就最长，可能还有一棵呢没有它的年头这么大。但是呢这个现在这庙呢已经没有了，但是这个柏树呢还是一直是长青，一直流传下来，而且呢就已经成为当地啊村民的一棵神树，也成了大家现在这个寄托相思相愁的这么一个寄托了。 这棵树附近还有什么值得游览的推荐的地方吗？ 这棵树因为它属于这个新城子镇嘛，新城子镇呢这边呢还有一个叫雾林山，雾林山自然保护区也是雾林山风景名胜区，就这里边呢也是野生动物啊植物啊都比较丰富，然后而且也是北京典型的叫暖温带落叶阔叶林的这么一个集中分布区，咱们常见的一些地带性植被在这都有，应该说景色也挺好的，而且现在正好秋天嘛，然后你去的时候5颜6色的叶子都很好看，正好也是观叶啊观景的这么一个好去处，然后顺道呢你还把这个这么有文化的最老的这么一个古树一块看了，我觉得也挺不错的。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十一期间不仅有好玩的地方，电影院里值得一看的大片也有不少。首先要推荐的是张艺谋导演的新作《影》，这是一个关于替身和真身的故事。据说邓超和郑恺都奉献了非常出色的演技。此外，这次张艺谋改走水墨画风，影像风格以质朴大气的黑白灰为主，非常养眼。 张艺谋说，五年前他就萌生了一个拍摄替身故事的想法，想借此表现出人心如影的欲望纠缠。那么在国庆之后，也就是10月10号下周三的日常节目中，我们也将邀请多次采访过张艺谋的三联生活周刊主笔马蓉蓉做客访谈节目，和大家聊聊影这部电影都有哪些看点，它是不是张艺谋真正想拍的电影。深受观众喜爱的开心麻花又出新作了，这次的片名叫理查的姑妈，和上一部的西红柿首富一样，仍旧是一个关于金钱的故事。理查有个非常有钱的姑妈要来了，所有人都因为看上了她的钱而心怀鬼胎，由此引发出了一段段爆笑故事，而且对拜金主义也有一定的批判性。开心麻花每次的电影都能捧红几位演员，夏洛特烦恼是沈腾和马丽，羞羞的铁拳是艾伦，这次挑大梁的演员叫黄才伦，也是一位在舞台上身经百战的演员，不知道他能否赢得观众的好感呢？能把周润发和郭富城这两位演员聚到一起拍电影，犯罪动作片无双的阵容可以说是非常重磅了。电影讲的是华语片中罕见的假钞制造故事，而且影片全都是按照真的假钞犯罪团伙的装备和程序来的，细节相当用心。更让观众感兴趣的是，周润发这次要重现钞票点烟、双枪扫射等经典动作。在这儿还要给大家一点温馨提示，这部影片结尾有一些精彩的多重反转，所以大家在观影前要小心剧透哦。除了以上三部大片，还有一部比较文艺的影片可以供大家来调剂口味，名字叫《找到你》。电影围绕两位丢失了孩子的母亲展开，双女主马伊琍和姚晨的表现都是相当的出彩。对游戏改编电影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王力宏、宋茜领衔主演的中国首部游戏改编奇幻动作电影《古剑奇谭之流月昭明》。这部电影根据同名游戏《古剑奇谭2》《永夜初寒凝碧天》改编，讲述了乐无意、文人鱼等人历尽艰辛寻找昭明剑阻止灾难发生的故事。影片由英国导演雷尼·哈林执导，他曾经执导过《虎胆龙威2》《特工狂花》等好莱坞卖座商业大片，以及成龙作品《绝地逃亡》，所以对中国影视作品并不陌生。这一次他把中国古装和好莱坞元素融为一体，既有东方的韵味，又有好莱坞的制作水平。国庆期间还有一些已经上映过一段时间目前依然在线的影片也是不错的选择，比如贾樟柯导演的《江湖儿女》，影片由赵涛、廖凡主演。有影评人说，如果你是文艺青年，就没有什么理由不看《江湖儿女》；如果你是普通青年，那么这部电影也非常的好看、好懂，还有很多好玩好笑的地方。最重要的是，这样的电影看完能留下一些东西，而不会像爆米花影片一样雁过无痕。《江湖儿女》中，贾樟柯更加关注底层人物的命运，加上大尺度的时空转换，从2001年讲到2018年，地跨大同、三峡、新疆，所以有的网友把它称作是一部纵横经纬的中国发展史。电视节目方面，我们来关注10月7号晚上，《中国好声音》将会在鸟巢举办2018年总决赛，迎来年度总冠军的诞生，这也是《好声音》第四次登上鸟巢的舞台。届时四位华语乐坛的重量级导师李健、谢霆锋、周杰伦、庾澄庆将会带着五位突出重围的好声音唱将登上国家体育场舞台，为观众献上一场视听音乐盛宴。欢度佳节，不妨让喜剧演出来为您增添一份笑容吧，到2018年北京喜剧艺术节上可以去看一看。今年的北京喜剧艺术节包括笑翻北京城、经典欢乐秀、狂欢海内外三大板块，剧目方面包括陈佩斯的《老宅》，青年导演伊池的声优戏剧《三妹》，孟京辉代表作《两只狗的生活意见》，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多媒体舞台剧《卓别林》等等，还特别引进了以色列已故著名剧作家汉诺赫·列文编剧导演的喜剧作品《冬季的葬礼》。喜剧节期间还将陆续推出喜剧工作坊、剧本朗读、主创见面会等互动环节。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内容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刘聪、监制刘斌，感谢您的收听。在10点城市广播为你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